你好，我是袁武林。前面的大部分课程啊，我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开发和设计一个 IAM 系统的这个基础点来进行这个分析和讲解的。但在实际项目的这个工程落地实践中呢，IAM 系统的这个监控和保障啊，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只有通过对这个消息收发链路的监控啊，我们才能够实时的了解到我们这个链路是否可用，后端的这些服务呢，是否足够健康。那么，如果监控体系不够完善的话呢，我们的业务即使上线了，也是处于一个蒙眼狂奔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要在工程上线的时候啊，有一个服务上线、监控先行的一个意识和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消息收发链路中监控体系搭建的一个问题。那么在 IAM 场景中啊，常见的这个监控模式呢，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基于这个数据收集的这个被动监控。另一种呢，就是一个基于这个真实探测的一个主动监控。下面呢，我们就来分别看一下这两种监控模式的一个实现细节和区别。首先是基于数据收集的这个被动监控啊，应该是我们这个日常开发保障中最常见的服务和系统监控的方式了。一般来说啊，被动监控可以粗略的分成几个子系统，一个就是系统层的监控，第二就是应用层的监控啊，以及全链路的 trace 监控。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三个子类型。首先啊，系统层的监控呢，应该是整个监控体系中最基础的一个监控。一般来说呢，它主要监控的就是操作系统维度的一些核心的性能指标。那么举个例子啊，我们要对这个上线的业务进行监控，可以通过 Nagios 或者 Zabbix 等等这些类似的系统监控工具啊，来实时的收集这个机器相关的一些性能数据，比如像 CPU 啊、内存啊、IO 啊、负载、带宽啊、PPS、Swap 等等这些数据的信息。由于这个系统监控啊比较通用啊，然后相关的这个具体细节呢，我在这里也不展开了，你可以在留言区啊跟我一起来探讨。那么除了这个系统层面的监控呢，我们非常依赖的另一种被动的监控，实际上是这个应用自身的一个监控啊。在记录消息的场景中啊，我们需要实时的监控消息收发接口的这些 QPS、耗时、失败数啊、消息在线、推送到达率等等这些。如果出现这个耗时或者失败率增长，或者说推送的这个到达率降低等等这些情况呢，我们就要引起注意，并且对其进行一个分析了。比如在微博平台的实际应用场景里面呢，就用到了这个基于 Graphite 的这个监控体系，来对微博的这些应用场景啊进行监控。那么在对应用层业务直接相关的这些 API 接口进行监控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知道啊，消息收发的这些核心链路中，那么这些业务直接相关的 API 接口所依赖的其他的 API 或者资源的这些性能的状况。便于我们能够在业务接口出现这个失败率高或者耗时增长的时候呢，能够通过这个监控系统啊，快速的找到导致这个接口出现问题的所依赖的这些资源或者其他的依赖接口。比如啊，我们还需要监控离线 buffer 用到的 Redis 的一些使用量，以及相应的读写的 QPS 耗时啊等等。那么除了监控应用层的整体情况呢，有的时候啊，当我们这个业务层直接相关的这些 API 接口整体层面出现性能问题的时候啊，它可能只是由于某一两台机器的这个 API 接口出现了性能问题。那么由于统计的这个原因呢，会导致这个 API 接口整体上看失败率升高或者耗时增加。因此呢，为了便于排查和分析啊，我们一般还需要针对单机的这个应用状态啊，分别进行监控。比如啊，某一台机器由于这个内存不够吃 swap 了，或者网络发生抖动，导致这个接口耗时增长了，那么我们需要针对这台单机呢进行监控，来快速的发现问题并且处置。那么应用层这个监控数据收集啊和使用的这个架构呢，你可以简单的参考我们下面画的这个图。我们应用服务的进程呢，一般会通过这个本地套接字的方式啊，把服务自身的这些 metrics 数据呢发送给本级的这个数据收集代理，我们叫 agent。或者呢，应用服务进程啊，通过这个本地日志记录的方式记录服务的这些 metrics 数据，那么再由这个数据收集代理服务器 agent 从本地这个日志里面流失的获取这些日志数据，那么最终收集到的这个监控数据呢，由这个数据收集代理啊上报给远程的这个数据收集的服务集群，那么收集集群呢，对我们这个数据呢进行缓存和一个预聚合，然后再提交给这个存储集群。那么监控数据的这个存储集群啊，由于这个数据的规模和数据聚合查询能力的考虑啊，一般会采用这个时序型的数据库来进行这个多进度的存储，比如像 OpenTSDB 或者 InfluenceDB 等等这些，然后通过时序数据库的这个高压缩比、存储和聚合这个计算功能来解决这个监控数据规模大和查询效率低的问题。 最终存储到时序数据库中的这些监控数据呢，通过对外暴露的这个 Web 服务，然后对用户提供时间维度啊等等这些界面查询的功能。那么对于系统层监控和应用层监控啊，目前业界都有非常成熟的方案，比如常见的 StatusD 加 Graphite 加 Grafana 方案和 ELK Elasticsearch Logstash 加 Kibana 这方案。那么他们这个使用度都非常高，实现上呢也基本上和上面图中讲到的这个监控数据收集和展现的架构啊差不多，所以具体这个细节实现我在这里也不展开了，你可以自行的来了解一下。那么除了这个系统监控和应用服务监控外啊，在严重依赖这个网络可用性的即时消息场景里面，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这个服务端的一个性能，还需要从这个用户自身的这个体验角度出发，来全局性的监控 IM 服务的这个可用性和性能。另外呢，由于这个各个微服务啊都是这个独立部署并且互相隔离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排查消息收发失败的原因的时候呢，很难查询到具体的异常是由哪一个依赖的服务或者资源引起的，那么相应的问题定位和处理的效率呢也就非常的低。那么怎样才能把某一次消息收发的各个环节的性能数据以及整个访问的链路的情况聚合起来呢，以便于我们来定位问题呢？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基于 Trace 的服务，那么对消息的这个收发行为啊进行这个全链路的监控数据的收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这个 Trace 服务到底是什么。 Trace 一词的出现啊起源于谷歌的一篇官方论文，那么在这篇论文里啊介绍了谷歌的这个 Dapper 系统，并首次定义了什么是分布式跟踪系统，以及介绍了分布式跟踪系统的三大设计要点：低开销、对应用透明以及高可扩展性。那么为了实现分布式的链路追踪啊， Dapper 论文提出了 Trace、Span、Annotation 的这几个概念，并且呢给出了一个 Trace 调用的一个示例。那么下面呢以 Dapper 论文官方给出的这个图为例，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A 到 E 分别代表了五个服务，那么用户发起一次请求到 A， 然后 A 呢分别再发送这个 RPC 请求到 B 和 C，B 处理请求后返回 ，C 呢还要发起两个 RPC 请求到 D 和 E， 最终服务 A 啊将这个请求结果返回给用户。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讲到的 Trace、Span 还有 Annotation 的这个概念。那么 Trace 呢实际上表示对一次请求完整调用链的一个跟踪。每一条链路啊都使用一个全局的 trace ID 来标识，类似于上图中啊整个一次调用链路就是一次 trace。 那么 span 呢是指在这个调用链路中啊两个调用和被调用的服务的一个请求响应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叫做一次 span。 一条 trace 啊可以被认为是由多个 span 组成的一个有向无环图，比如上图的这个事例中，用户对服务 A 的请求和响应过程啊就是一个 span， 假设叫 span1，那么服务 A 对服务 B 的这个调用和响应过程呢就是另一个 span， 假设我们叫 span2。 那么 span 支持这个父子关系，比如这里的这个 span1 它就是这个 span2 的一个父 span， 那么这些 span 呢通过同一个 trace ID 来串联。那么一个 span 呢它会记录四个时间戳，一个是客户端的发送时间我们叫 client send， 第二个是服务端接收的时间我们叫 server receive， 还有第三个就是服务端发送的时间我们叫 server send，第四个就是客户端接收的时间我们叫 client receive。 通过这四个时间戳啊我们就可以在一次请求完成后计算出整个 trace 的这个执行的耗时、服务端处理的耗时和网络的耗时，以及 trace 中啊每一个 span 过程的这个执行的耗时、服务端处理的耗时和网络耗时。比如说客户端的整体调用耗时它就等于 client receive 这个时间戳减去 client send 这个时间戳，对吧？那么服务端的处理耗时呢就是等于 server send 的这个时间戳啊减去这个 server receive 的这个时间戳。那么这一次请求的网络耗时呢就等于这个客户端的整体调用耗时减去服务端的处理耗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annotation 这个概念。 annotation 呢它主要是用于这个用户自定义的事件。 annotation 呢可以携带用户在链路环节中的一些自定义的数据用来辅助这个定位问题。比如在直播互动的场景中啊，记录发弹幕的这个 trace 的这个 span 里面呢还可以利用这个 annotation 通过 KV 建制队的方式呢把房间 ID 以及发送人 UID 等等这些信息呢一起记录下来，以便于我们后续啊跟这些 KV 的建制队来进行业务维度的查询。目前业界比较成熟的这个分布式 trace 系统啊有这个 Twitter 的 Zipkin Uber 的这个 Jagger， 阿里的这个鹰眼，还有美团的 Mtrace 等等。 那么在这里呢，我以使用比较广泛的这个 Zipkin 为例，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分布式链路追踪系统啊，整体的这个实现架构啊。这里呢，我也是以这个 Zipkin 官网提供的这个架构图为例来说明一下。首先介绍一下各自的几大模块吧。首先是这个 Reporter 模块。Reporter 模块呢，通过这个 AOP 探针啊或者硬编码的方式，它嵌入到我们这个业务代码里面，主要是负责这个 span 的生成和上报。那么这个 transport 模块啊，它是这个 trace 数据上报的通道，支持这个 HTTP 或者 Kafka、Scribe 等等这些方式。另外还有这个 connect 模块 ，connect 模块呢，主要是负责这个 trace 数据的一个接收，并且将这个 trace 数据啊写入到这个中央存储中。那么这个 storage 部分呢，分为这个存储组件，默认是这个 in memory 这个存储，支持呢这个 Cassandra 或者是 Elasticsearch、MySQL 等等这些存储系统。那么 API 层呢，主要是提供这个 trace 的查询、分析和上报链路这个对外的接口。UI 部分呢，主要是用于这个页面的展示。那么通过这个类似于 Zipkin 的这种分布式的全链路 trace 系统啊，我们不仅能够做到快速排查消息收发链路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呢，还能根据这个 trace 的数据啊，来分析各个调用环节的一些性能，并且呢，可以结合实时的这个数据分析工具，比如像 Flink。来多维度的进行业务维度的这个监控和报警。那么在微博的这个线上业务里面呢，就通过这个基于 Zipkin 优化定制的这个 trace 系统来定位消息收发的这个故障点，以及用于这个链路优化的分析支撑。下面这个图呢，以查询群聊消息失败的一次 trace 为例，来简单的看一下。那么这一次群聊消息查询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调用一个富文本解析服务，然后一秒超时失败，也就是红框一中这个部分，然后调用的一个接口叫做 S-Page 的一个接口，而且呢还发现群聊服务啊对这个富文本消息解析啊是这个串行调用的啊，也就是红框二的部分。其实这个串行调用啊也就是一个待优化点，所以呢我们从这上面就可以看见，通过这个实时的可视化的这个 trace 系统呢，我们不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某一次调用失败的原因，而且呢通过这个调用的这个链路的分析啊，我们还能进行一些调用的链路优化。那么全链路这个监控 trace 中啊，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 trace 数据的一个采样率。由于一次消息收发的这个调用链路啊，它的 span 数啊一般是都是非常多的。那么对于访问量较大的场景来说呢，全量的这个 trace 数据的量啊一般都比较大。所以一般我们会通过这个采样的方式呢来减少这个 trace 数据的收集。比如说在 APP 启动的时候啊，让这个服务端返回告知这个客户端的采样率，那么客户端呢按照这个约定的采样率啊对部分请求进行采样。那么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在微博的这个线上环境里面，我们对上行的请求啊一般是采用这个百分百采样，比如像发消息啊这种上行请求。那么对下行请求呢，我们针对普通用户啊一般是采用 1% 的采样啊。那么对 VIP 用户啊，我们是不管上行还是下行请求其实都是这个全样采样的啊。那么除了采样率的问题啊，这个 trace 系统另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个 trace 数据的采集的问题。虽然大部分这个分布式的 trace 系统支持这个多语言的 reporter 来上报这个数据，但是由于这个各系统的完善程度差别比较大啊，特别是基于这个 AOP 等等这些探针啊来无感知的对各种中间件的支持啊，实际上还是不太够的。因此在整体上呢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探针的工作开发量。另外啊，针对多个异构系统的这个对接，除了在各自系统的这个业务代码中直接上报 trace 数据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本地日志加 agent 上报的方式来解耦这个异构系统啊对 trace SDK 的一个强依赖。好，那么前面讲到啊，不管是系统监控啊、应用监控还是全链路监控，本质上呢都是基于这个数据汇报的一个被动式的监控。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基于各种监控数据收集的这个被动监控啊，能够协助我们快速的发现问题。当我们的服务出现故障的时候啊，被动监控依赖的这个数据收集啊，就会容易出现这个上报延迟甚至上报失败的情况。比如说当这个系统负载很高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业务系统就很难保障这个监控数据的一个上报了。所以呢，业界另一种实时监控业务系统可用性的方式啊，就是基于这个回环探测的一个主动的监控。对于即时消息场景来说啊，大部分场景都是基于这个用户维度的这个消息收发的业务形态。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固定的两个或者几个测试用户的一个 UID 来进行消息的一个互相收发，利用消息收发的这个回环呢来实时探测消息链路的这个可用性。大概的思路呢，我下面画了一个简单的图。 我们分别在机房1和机房2部署这个探测程序，用来监控两个机房的消息收发接口的这个可用性。机房1的探测程序呢，设置成自己的 UID 为 UID1， 对方的 UID 呢为 UID2。 那么机房2的探测程序呢，设置刚好相反。那么探测失败的情况啊，可能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呢，探测程序调用本机房的发送消息 API 来进行发消息。那么如果 API 调用失败或者超时，本次探测呢就会失败，然后报警。那么另一种情况啊，比如机房1的探测程序发送数字 N 之后，在下一次发送之前呢，会尝试通过这个服务的 API 接口来检测是否有接收到来自于机房2的探测程序发出的数字 N 加1。如果没有收到，则说明呢，机房2的这个探测程序啊，可能出现异常，或者机房2的这个应用服务接口呢，有异常。那么当这种情况如果连续出现的时候呢，就应当提示失败，然后进行报警。那么可以发现啊，通过这个回环探测的方式呢，我们这个探测程序啊，不仅能够检测本机房应用程序接口的这个可用性，也能通过这个连续发送这个数字啊，间接的探测出这个对方机房应用服务的这个可用性，从而避免了由于两个机房网络间的异常而无法发现消息收发失败的这个情况。这里我可以稍微再延伸一下，对于多机房或者单机房的回环探测啊，你也可以参考这个双机房的这个探测模式来制定相应的一个策略。那么主动探测程序啊，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模拟用户消息收发的行为啊，弥补了这个被动监控中可能由于这个应用服务不可用导致监控数据无法上报的缺陷。但探测报警的这个缺陷啊，主要在于这个可模拟的这个用户有限，并且呢不能覆盖所有用户的整体情况，存在一个以偏概全的风险。因此呢，我们可以将这个主动探测监控和被动探测监控一起协同来使用，作为这个即时消息服务的监控的双保险。好，那么简单来回顾一下今天课程的内容。我们从这个消息收发链路的监控体系搭建出发，讲解了业界对于服务监控的两种常见模式，被动监控和主动监控。那么被动监控呢，主要是依赖服务器或者应用服务的这个监控数据上报，通过第三方的监控系统来对这个监控数据进行展示。那么被动监控呢，又可以细分为系统监控和应用层监控。这两种监控通过实时收集机器层面和应用服务层面的这个性能数据，来协助我们实时掌握机器和应用服务的这个可用性。另外还有一种全链路的垂直监控，也属于这个被动监控，实际上呢也是属于应用监控的一个范畴。它是基于谷歌的这个 DAPR 论文衍生出来的，而众多分布式的链路追踪系统，进一步通过这个链路 trace 啊，将这个消息收发行为进行整体的端到端的一个串联，那么极大的提升了这个问题排查的效率，而且为这个链路优化分析和用户访问数据分析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监控数据支撑。那么为了弥补这个被动监控依赖机器和应用服务的这个监控数据上报的问题，我们还可以通过第三方的主动探测程序来实现主动的监控。那么在消息收发场景中呢，通过模拟用户收发消息的行为来进行回环探测的方式来监控数据通道的这个可用性。那么我们在即时消息场景中啊，就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监控方式的协同来更好的监控这个消息收发服务的可用性。搭建一套完备的监控体系的重要性是如此之高，特别是对于这个大规模的分布式的应用场景来说，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这个问题或者故障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情景。所以呢，如果没有一套可以实时反映系统整体健康状况的监控系统，无异于是这个盲人摸象，会让我们无法正确及时的评估这个业务实际受影响的范围，也没有办法快速的定位问题。实际上呢，对于今天课程中讲到的这些监控实现的方式啊，也是前后端普遍通用的一个方案，不仅仅适用于这个 IM 的这个场景，大部分的业务场景呢也都是可以参考使用的。也希望呢你能尝试去了解，然后在自己的业务中去实践拓展。最后给大家也留一个思考题，全链路的 trace 系统中，如果被 trace 服务依赖了其他还没有接入 trace 的这个 API， 是否我们这个追踪啊还能正常的运转？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可以在留言区讨论，感谢你的收听。